诸位同学，大家好，请掀开感应篇第109集，轻慢先灵，违逆上命。第一句，这个先灵呢是祖先，注解里面说得简单明了，言语虽然简单，意思非常的深长。先灵，祖先之灵也。凡冰炼无理，居丧无志，安葬不俗，斋祭不成，拜扫不勤，祠庙不整，香火断续，皆轻慢也。这是举出这几个例子。夫水远木本，岂敢何望？若于此有实，吾不知其何也。这幕后这一句是无尽的感叹。那么这些话在中国文化里面是主流，是核心。可是外国却很不重视，他们没有这个观念啊，也就是说他们没有孝道的观念。这个孝悌忠信他们的观念非常薄弱，这个跟中国文化完全不相同，所以思维也是相悖的，中国我们不能说现代中国人，现代中国人几乎啊逐渐被外国同化了，从前的中国人观念当中啊，见一切人都是好人，一切事都是好事，可是外国观念当中啊，跟这个180度的相反，外国人起心动念人都是坏人，事都没有好事。所以他一定要你举出很多证据来，你是好人。这个跟中国不一样所以这根本的观念呢，在记住。爱父母啊，敬祖先。所以外国人对中国人祭祖，他是大惑莫解，常常问到祖先，几百年几千年你都没有见过面，你记他干什么？他也不知道你，你也不知道他，所以他感觉到很诧异，可是中国人呢，饮水思源，我们有个根呢，有个本呢，这个根本是远古的祖先，几千年几万年，我们这一末从哪里来的，对这个非常重视。应不应该重视呢？应该。 为什么说应该呢？像一棵树木一样，我们一个身好比是树上一片树叶，我们要寻根呢。这叶从哪里来的？叶烧生的，树烧生的。烧从哪里来的？从枝来的，枝里头长出来的。枝又从哪里来的？枝从干里头来的，干从本里头来的，本从根里头来的，寻根呐，然后才知道啊，整棵大树啊是一个，外国人不懂这个道理，也不懂这个方法，所以佛在《大乘经教》里面告诉我们，虚空法界，一切众生呢，跟自己一个身呢，整个大树就像是法身。我们这个身呢，是树这棵大树里头的一片树叶而已。这一片树叶跟整棵大树是一体，不是二体呀。我们称这个大树，在佛家里面称为法身。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呐。一心一智慧，佛才把根源找到。所以经上常讲，彻发地缘。了解宇宙人生的真相。知道人与人，人与一切众生呢，是什么样的关系？这个是其他宗教里头有说，没有说的这么清楚，没有说的这么明白。世间学术达不到。中国的这个古圣先贤所说的，虽然讲到根本，但是讲得不清楚。但是对于枝与干呢，可以说是说得相当清楚。再往深处的时候呢，就很模糊。佛法讲得清楚啊。所以中国人讲到爱人呢，佛法讲到是一切众生，不是我们这一个世界，尽虚空遍法界，无量无边的世界，一切众生呢，跟我们同一个根，同一个本，根是什么呢？佛法里面讲的心。本是什么呢？本是佛法讲的实。华严上讲的虚空法界一切众生唯心所现，唯识所变。这个心跟识是根本的。所以中国古礼里面五礼第一条就是祭礼，祭祖先呢。爱祖先呢，千百年的祖先，你都那么敬爱，现前父母哪有不孝顺的道理？所以孝道从哪里建立的？孝道从祭祀上建立。今天人不孝顺父母，祭礼失掉了， 他怎么会孝顺父母呢？祭礼是父母做榜样，做孝顺的榜样，给下一代看呐。意义非常非常重大了，啊，老人，啊，自己父母、祖父母都已经过世了。你说你孝顺，你的儿孙他没看到啊，他从你祭祀上看到啊，斋戒沐浴啊，祭祀心灵啊，他的效果，夫子说得好，明德归厚，啊，效果是助长社会淳厚的风俗。这个社会才有安和乐利，人民才有幸福美满的生活，这是眼前的效果。深远的利益无尽，我们在整个佛法里面看，孝道达到究竟圆满，这个人就成佛了。佛家的教学始于孝敬啊，你看这个敬业三福第一句，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从这里开始到最后的圆满呢，还是这两句啊。修行证到等觉菩萨位，孝敬还欠一分，还没有达到圆满啊。为什么呢？你还有一品身相无明没破啊，还是对不起父母，对不起老师，必须最后一品身相无明破尽，证得圆满的佛果，孝亲圆满了，敬老师也圆满了，佛家教学不仅是释迦了，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的教学，如此而已。我们要清楚啊，要明白啊，学佛学什么？学孝养父母，学奉事师长。你的修养提升到普贤行了，普贤行里面讲的父母，一切男子是我父，一切女人是我母，把孝养父母这个心行为对虚空法界一切众生，这是普贤行。如果不是虚空法界一切众生，是我们这一个世界 这个地球，我们这个娑婆世界，那是菩萨行，不是普贤菩萨行。普贤菩萨行是净虚空变法界，这个孝行呢，扩展到虚空法界。一切众生皆是我的善知识，善知识就是老师啊。华严经上我们看到善财童子，除了自己一个是凡夫是学生之外，皆是善友。这是净思的心，也扩充到虚空法界一切众生。这叫普贤行，所以普贤行不容易修啊。你还对一切众生呢有分别有执着，就不是普贤行了。那么修行从哪里起？太上慈帝所说的对于老人，对于父母尊长，决定不能有轻慢这个念头啊，轻视轻视没有放在心上啊。俗话说没有放在眼里啊，慢是傲慢无礼啊。现在人难了，现在人说无礼这两个字都讲得太过分了。无礼是什么？他还懂得礼，他没有去做叫无礼。现在什么叫礼他根本不懂啊。无礼两个字都谈不上。所以今天的社会悲哀，所以我常常想，外国宗教何以说世界末日？世界末日这个念头从哪里来的？我想，大概是现在世间人什么都不懂。道德仁义礼全部懂了，那怎么办呢？只好把这个世界毁掉重新再来过。我想世界末日的这个思想呢从这儿来的。为什么会造成这种现象？中国古人常讲的社教，教是教育，把教育丢掉了，无量寿经上讲的先人无知不识道德无有愚者，没有人教你啊。举世之人都不懂得教下一代，这个我们 能理解的，为什么呢？不知道教自己，他怎么会教别人？他怎么会教下一代？古圣先贤的书摆在面前不念，念了也不懂，这个问题严重啊！我们这一生当中，真正能够受持这样的书啊，一本两本就足够了。特别是对于这个时代，稍微是有一点深度，一般人没有法子接受，根本他就不懂。佛帮助一切众生，非常着重于根基。现在人是什么样的根基？应机说法才能收到效果。圣贤之道的沉船，沉到传到今天，何以会变成这个样子？我们细心去观察，这当中难免古德沉船呢，疏忽了现实。谈玄说妙，不切于实际呀。这个风气到现在还有。我们看到很多出版的这些书，这不是旧书，新书。再看到许许多多的杂志，佛教里面的杂志，都在研究一些理论。谈些心性之学，没用啊。不切实际。所谓是烧不到痒处啊。说的是没错。不能拯救社会大众的弊病，这个就是佛家所讲的切理不切机。理上讲的没错，不切众生的机。所以我们想到印光大师为什么特别提倡了凡四训感应篇安世全书，周安世编的一部书，这一部书里面实际上是四样东西。第一篇文昌帝君应之文，性质跟感应篇完全相同，是善因善果，恶因恶报，善恶的标准，这是我们切身的厉害啊，不可不知啊。第二篇万善先知劝人戒杀， 第三篇遇海回框啊，劝人断淫啊，杀淫，所有一切恶里头最严重的两大恶啊，这两个恶要是断掉了，其他的恶容易断了，那都枝枝叶叶，这是根呐。第四篇是净土，劝人念佛求生净土，悉归直止啊。所以印祖提倡这些书，没有提倡一些经论的，我们就晓得那是真实智慧，真实的教诲，确确实实可以挽救啊现代的劫运啊。我们如果懂得大师的意思，懂得大师这个做法，我们就欢喜接受依教奉行啊，在这个作恶到极处的这个时代，我们还能自救，我们也能帮助一切众生啊，这个意思我们要深思，要立心啊，有能力可以涉猎一些经论善书，帮助我们修学，帮助我们弘法，没有能力呀，就这几部书，遵循古大德的注解，也就够用了，就很好了，礼记双齐。这一段意思没讲完，明天我们接着再谈。好，时间到了。